前女友坐警车回来的。 哎呦，完了，犯事儿把你供出来了。哎，这算把你逮走。 你不关心一下？ 你说吧，什么需要背我？ 哎，小猪，好歹是你前女友，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谁叫我前女友啊？谁叫我无动于衷啊？ 哎，对，他前女友好几个，你说哪个坐幺二零？ 哎，我记得您说喜欢过人家呀。 谁呢？谁呀、啊？小花？ 开玩笑，开玩笑。 就是那小玲。 小玲。 玲玲啊。 玲玲哦哦，我还记得确实说过这人， 人家重庆妹子， 啊、哦、对对对对，还来北京打工的。 对，小猪一看重庆面 面面子，面子大呀。 重庆小面好吃啊，重庆妹子肯定也不错。 一个卖小面的妹子啊， 也不知道他怎么推理出来的啊。完了以后给人献殷勤， 照顾人家，本来来北京无依无靠，以为他是北京人有房， 请人吃饭什么都给人下辣椒， 这个驴打滚也下辣椒。爱窝窝蘸辣椒， 辣椒。 后来这妹子是说北京小吃这么辣呢， 真是。 小猪还告诉人说跟家里一样，跟家里一样， 也不知道跟谁家的一样。 后来呢，那姑娘啊，就是一个人吃饭逛街，花光了所有的钱。 哦，想干点什么非法的勾当了？ 没有没有没有，那倒没有，就是一想啊，我还得回家呢，我回家还得步行20分钟，可是 20分钟不远啊， 怎么走来的呀？ 无人道了。 可是我也没有钱了呀，我也没法坐车。 导航啊， 没有电啊， 没电， 问路啊， 对呀、啊， 没嘴了， 我不认识东南西北， 这手指道啊， 我记不住他说的。 可这妹子这倒了血， 一步一问呐、 啊，晚上了没那么多人吧？ 大晚上出去 的，万一有坏人的话，给我指一条瞎道。 哎呦， 他给我下辣椒，我怎么弄啊？ 哎呦，您想太多了， 下辣椒估计他不怕吧？只要不下迷药就行。 不行，我还是找警察叔叔吧。 哎，这也对， 让人警察送他回家。 哦， 警察说你步行20分钟就能到 啊。 他说不行不行， 20分钟到不了，我走得慢。 你说不行，我也觉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俩人打赌去了是吗？ 警察那意思说不行，就是走着走。他说是 不 行。 哦。 后来呢，死活各种途径，像刚才咱们出的主意，都不认、就不认路了。 啊、 哦，警察就说了，你一个人。这样浪费警力，都照你这么着，110天天派警车送你们回家，咱忙得过来吗？咱们还为首都的治安能做些什么别的吗？ 说的对， 虽说是有困难找民警， 嗯， 但是你这个困难呀、啊，也太低级了。 还真是， 自己出来就这么不为自己考虑啊？你都多大人了？啊？ 那姑娘没得说了吧？ 姑娘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本来 约了殷小柱了，结果他没来。警察说啊，殷小柱怎么说了不算呢，逮走。 就憋着逮我合着是。 这姑娘要说撒娇能力是真强。警察说你那钱都花哪儿了？警察还跟警察说饿。警察说那你钱呢？说那个 都给殷小柱买了这个买了那个。所以警察也是无奈才把他送回来了。 这样呢你怎么能把他放出来呢？ 放出来这是圈养的。 但这真是路痴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假海洋馆，假的海洋馆，这确实是一个假海洋馆。到底假在哪儿呢？咱们先探探路去。 爸爸。今天带我上哪儿玩啊？ 哎，今天啊，我带你去一个新开的海洋馆玩去。 哦、 嗯， 好，我就想去海洋馆， 对吧？ 里边有大鲨鱼吗？ 有。 嗯，有企鹅吗？ 有。 那太好了。 要什么都有，只要是跟海洋沾边的都有。 你骗我吧，爸爸。 我骗你干嘛呀？ 要什么都有，不可能有海豚表演吗？ 海豚当然有了，海豚表演 是吗？你去过吗？ 我这不是没去过，今儿第一次带你去看看去啊。 哦，好好好， 你不想去是吧？ 你去去 吧， 妈妈就不陪你们去了啊。 那妈妈干嘛去啊？ 妈妈还得加班呢。 我、哦、妈妈还加班呢，那妈妈加班挣钱， 到时候爸爸带你去，你想看什么跟爸爸说。 想看什么不到里边随便可以看吗？还跟爸爸说吗？ 爸爸带你去看呀。 哦，好， 刚才不说了吗？有大虾仁 啊， 大虾仁中午的吧。好，我喜欢中午要吃大虾仁饺子。 你不想看吗？有大虾仁、啊、你刚才说 了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了，我们俩走了。 大虾 鱼， 大虾鱼， 大虾仁了， 大虾仁。 这孩子就是年纪小，说不清楚话，哈哈、 嗯、走吧走吧走吧，把你那帽子戴上，鞋穿上。 我说的明白呀、啊、 不想去了是吧？ 去，大鲨鱼， 对， 大虾仁，差挺多的。 行， 到哪儿了吧？ 哎，别，这不是快到了吗？你看前面 海洋馆，海洋馆，先行看路，海洋馆。 哦，我听见声音了，就在那边。 对对对对 对，你想领略海底环游，触摸池雨林奇观吗？请到我们的海洋馆一饱眼福吧。海洋馆，海洋馆，先行看路，海洋馆，海洋馆。 他把这个歌、哎、我听着那么的不美妙。 这没，嗨，这可能是那个录音那个阿姨啊 瞎唱的。 对， 海洋馆，海洋馆， 怎么听着跟两元八元十元嚷嚷啊。 哎，你还你 先行探路，海洋馆， 走，先行探路、啊、 我听明白了、啊、我听明白了，第二遍。爸爸赶紧买票吧，我不想听这歌了。 买票吧，买票吧， 海洋馆， 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买两张票。小孩是不是不要票啊？ 需要门票，小孩半价 啊。小孩半价，那来两张。 成人四十， 来两张， 一共六十。 哎，六十。 好的，海洋馆，海洋馆， 又来了，进吧，爸爸， 走吧，走吧，走吧，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还没躲开电锯。 嗯，咱俩这进来了吧？我怎么觉得这里边跟外边差不了多少啊？ 爸爸，你傻呀、啊？里边有顶子，外边没顶子， 就多个顶子吗？鱼呢？ 我看着呢，缸里有 小朋友。 哎， 这阿姨你好。 这阿姨叫你呢。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星星海洋馆里的。 星星海洋馆？ 星星，天上的星星 啊。 星星海洋馆里的解说员。如果呢您花钱十块钱，我能陪您这整个海洋馆各个场所。 还得花钱？ 各个场馆 不是买票 都给您介绍一遍。 哎，行了吧、 这个、 有海豚吗？ 也有， 也喂海豚。 你别大一瓶， 妈给十块钱，给十块钱，我要听。 很多的东西非常奇妙，这个海洋馆啊有很多你找不到，阿姨知道。 走走走， 要去什么呀？ 这十块钱给我了。 对对对， 给你吧。 还有，听你声音好像刚才门口那个广播也像。 你给我喊一个海洋馆仨字。 海洋馆，海洋。 就是这声音。我认出来了， 确实是我。 哦、 那阿姨，你能一会儿不要唱就好了， 别唱后边那海洋馆。 他们写的我没办法， 哦、 得按他们调唱。 行，哎，你就说这缸里是什么呀？ 那个，来，接着跟我一起走啊，游人们。 谁们？ 游人们呀。 游人们，所以不就我们俩人吗？ 还有几个小朋友在后边啊，来来来，咱们那这边、啊。 没看见。 这个叫雨林奇观，这块石头，这些水， 我、哎、 这块石头还有这些水构成了雨林的奇观。 鲤鱼， 鲤鱼，二驴， 雨林的奇观，热带雨林，大家都知道吧？ 听说过，热带雨林里不是应该有动植物吗？咱们这里说是海洋馆，跟热带雨林有什么关系啊？它是陆地上的。哎，你不是海洋馆吗？ 刚才不 这癞蛤蟆？ 哎，海洋馆里怎么会有癞蛤蟆呢？ 就是搁水里死不了的，都是海。 雨林奇观， 癞蛤蟆属于爬行两栖类的。 你看，还没我们家儿子这个明白呢。 蟾蜍 就是癞蛤蟆，别跟我解释，阿姨，我上过自然课，我爸爸不懂，我都懂。 这只是一个开始，咱们穿过热带雨林。进入触摸池，好啊。 哪儿？什么？ 这小朋友来，跟我们来，走了，走了。 还用穿过吗？不就过来了吗？ 迈过来了啊。 这儿触摸池，来摸吧。 哎，没有什么摸。 别小，是这个水，水流，快摸。 他妈洗脚的，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里面有小鱼儿啊。 啊？海洋馆。 小鱼儿？ 海洋里也允许长小鱼儿？ 那倒是水里有。 是吧？ 这什么鱼啊？ 这种啊叫土鱼。 土鱼？ 就跟农村，就是这是海洋最基础的生物， 就跟农村的土狗一个道理，是吧？我记得阿姨要说这个。 这小朋友真聪明啊，连这个土狗、土鱼、土鸡之间都能连起来。很好很好啊，咱们下面进海底环游了。 进海底？阿姨，咱们能下海底？不是楼梯吗？ 你看，这个 什么？这不是鱼缸吗？ 鱼缸，对呀、 啊。 啊， 这就是海底大鱼缸。为了让你们看清楚啊，这个从下往上看大鱼缸，这个你们很少看得见。 这还有从下往下看，这大鱼缸也没多大呀。 嗯，都膝盖。 小鱼儿很可爱吧？ 大鱼缸是小鱼儿啊。 海底的生物，这真是五彩斑斓啊。 哎，我说你这儿有海龟吗？ 海龟？ 啊， 有啊。 在哪儿呢？ 跟我走，跟我走，往前。好，这边就是海龟展示池。 啊，合着是海龟印在展板上的呀？ 这个是不是小龟？这手掌里面这个是不是？ 这我说海， 这小龟蟹海里 还没长大呢。 这小龟，这小龟胡同里不都有卖的吗？ 对呀、 啊，这个就长个50年60年，你看它大不大？ 爸爸，你看不到了，我还有希望。 你有希望吗？ 我有希望。 那你得好好吃饭。 嗯，好的。 嗯， 小朋友多吃菜，少吃肉。你已经是个小胖墩了。哎，你多吃点菜，你50年后看海龟。 不是，不吃菜，光吃肉，50年后就看不着海龟了。 我觉得你们这地方骗人的吧？凡是大型的，全都印在展板上的。 没有，您这，它总有一个生长过程，是吧？您这会儿来呢，正好他们刚孵完蛋，刚孵完蛋，大的都藏起来了。 藏哪儿了？ 大海龟在哪里呢？ 大龟藏着呢，因为孵蛋的时候它不能让别人知道。 阿姨不是说有大鲨鱼吗？ 大鲨鱼啊，有啊。 在哪里呢？ 咱们继续往前啊， 还往前没地儿。 随着地势的起伏变化啊， 哪儿有起伏变化呀、啊？这地上就有块砖。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咱们就将进入海底最奇妙的世界了。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哎，我说这个到门口了， 这是什么啊？ 这里都曾经是食人鱼长着锐利的牙齿互相厮杀的战场。 战场？ 昨儿厮杀的太惨， 是吧？ 昨儿厮杀的， 只剩一堆骨头了，你们也不用看了。 阿姨， 嗯， 我想去的不还有那海豚表演的吗？ 海豚表演特别对， 海豚表演，我觉着肯定海豚感冒了。 来来来，咱们这块这池子里啊， 这池子 坐这儿等一下， 坐池子里等， 不是坐外面，坐外面，听啊，听一下。 哎啊，我这个我是哎， 猫叫吗？ 啊， 猫叫吗？ 这怎么回事？ 我听见有猫叫吗？ 这是海豚发出的高频次的这个声音， 表演的。 他们翻译过来说什么呢？今天不舒服， 一声就在、 你还能听懂他们说这个 啊？长期跟海豚在一起生活、 哦、 训练，我们早已经熟悉了他们声波的这个感受。 啊，还说什么 超声波？ 那您跟他说一下退钱怎么说？ 退钱？ 嗯， 哦，他不管， 谁管啊？ 那我跟你说吧，退钱吧。 嗯，怎么能退钱呢？该看的您都看了， 我看见什么了？ 对，我们连大虾仁都没看见。 刚孵出来的小海龟。这个两个食人鱼打完了以后， 不是，我想问问你，我看的那可是巴西龟。 那行，那最后咱们再看一精彩的，行吧？ 什么精彩 的？精彩的，这回您不能说不服。 我不服，我服。 这回您不能说这也没看到啊？ 什么东西啊？ 这么一片，这就是我们水族馆最精华的所在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精品海产。 有大虾仁吗？ 最近郑州新开一家海洋馆，有一些先行探路的网友啊大呼被骗，说弄几个鱼缸装了几条鱼也算是海洋馆，门票还要40元。网友还将假海洋馆内的场景拍下来并传至网上，提醒其他游人不要再花冤枉钱了。大家纷纷议论说，有这闲钱还不如去花鸟鱼虫市场逛逛呢。自这个消息疯传之后呢，4月9号的下午开业1天半，假海洋馆便大门紧闭了，被物业责令关门整顿。但是不少远道而来的市民，他们对展览馆突然关门感到不满。一位年轻的父亲带着儿子过来，手里拿着幼儿园发给的2张半价优惠票，当看到大门紧闭时愤愤不平，他的儿子则一脸失落。怎么没有大虾仁？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我叫海洋，这是我开的馆。 街酒吧里啊，我跟你们说，分手前当然是比较惨烈了，你甭管是怎么样，俩人肯定是得闹僵了。 对， 分手后呢？ 分手之后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分手之后是多么的自由， 分手之后就是一块石头落地了。 嗯，当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家里边，一点寂寞感都没有。 哎呦，二位现在 什么担心的、向往的、关怀的全都忘了。 哎，还是我认识的王大磊。 这不叫心硬，这叫坦然。 我以为当时我记得可不这样啊。 当时年轻啊。 哇，王大磊 刚被人分手以后，天天以泪洗面， 省水为了。 我应该不是被分手了，我应该是被冤枉了。 天天戴一粉红帕子，走到哪儿都擦眼泪。 粉红帕子， 看见这个桃花掉下来，不行不行不行了。 我也不走哪儿，他看桃花掉下来， 拿这个粉红帕子直擦嘴。 我饿了，眼泪刚流下来，眼睛那儿不擦，我在嘴那儿等着他。 擦完了以后一看，我怎么没吐出两朵梅花呢？ 哎呦，你说吐血啊？ 我是怎么，我也应该吐口血纪念一下我失去的爱情。 是谁这么想的？ 那你倒是吐啊。 真出不来， 您倒是喷呐！ 这王大爷，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不能提那人的名字。 哎呀，不是，不告33天搞定吗？ 这一只要一提，这粉红帕子摸出来了，开始。 我还老戴着。 其实真的，我觉得王大爷忘掉那个人，起码用了1年的时间。 1年03天。 周飞呢？ 周飞比我时间长，周飞是比我时间长。 跟他分手的头几天，那是 足吃足喝呀。 但是。也不能累啊， 我这人反应迟钝，你知道吗？ 他喝酒哇哇哇喝，天天不省人事。 想起自己为他写歌， 想起掏那钱， 掏钱是回不来的，写的歌能落下。 俩人看电影，俩人去出去玩，爬假山。 爬盆景了。 哎，俩人这个乐趣我头回听说这乐趣啊。俩人出去玩爬假山， 怕摔着。 俩人钻着窟窿玩，可有意思了。 爬假山太无耻去了。 就喜欢江南园林啊？怎么你质疑啊？ 喜欢江南园林看假山，让别人俩人爬假山玩的。 对，你年轻嘛，毕竟是不是真的也心痛过？ 对呀、 心痛的时候是不是男的还不像女的找个什么闺蜜说说，男的还没办法找哥们说， 就只能喝酒。哎、喝酒，这个心痛的无法呼吸。 是，当时就觉得爱情是包着糖衣没有营养的药药。 没有营养的药药， 就一粒儿不够，吃两粒儿。 前闹， 反正那阵儿挺痛苦的。 分的时候用了不到2分钟，才忘，时间 用了2年 啊。 想起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啊，这刚忘了2年白搭。 你要说人小花这个时间上就在当家， 嗯， 你是不是用了1年半吧？ 他不转身就忘了， 撂转就忘了、 我是怎么说呢？对感情方面的拿得起，比你们是拿得起，比你们也放得下， 是吧？ 关键是放得下，你不一定拿得起。 好了，咱们三更的事情就说到这儿吧，还是说说那个新闻里说的这事儿 啊。什么事儿？ 说南宁的一个女子叫晶晶， 晶晶， 晶晶梦里稀里糊涂的就 跟人分手， 喊名字，没喊现任男友的名字，喊的是前任的名字。就比如说没叫雷雷，叫的是菲菲。 不能， 这不能瞎说、 不能 明明应该是叫菲菲，没叫雷雷。 那好歹我落一现在吧。 你俩这还争什么呀？ 哎，那得争最后归谁了。 可是关键都不好看呢。 静静好看就行。 跟你在一起喊别人名字，别人有前任，你们俩谁也不舒服吧？ 那没准他梦里边梦见的是那个还钱的事儿。 那现任就不干了，说这事儿我得跟他分手。 要跟我也不干。为什么还喊菲菲？ 不能相信他是吧？ 对， 心里还有他，忘不了。 对，这叫旧情难忘，指不定哪天万一卷着我钱跟菲菲再跑了。 嗨， 你就不怕？实际上那女孩梦的是买油条。 不是 买油条跟菲菲有什么关系？ 我就觉着吧， 我先问问小花，这个菲菲跟买油条有什么关系？ 哎，我要能说出来，马罐你就借我多穿2天呗。 随便，你要什么都行，你先跟我说说菲菲跟油条的关系。 就是菲菲啊，是卖油条的。 就这个啊。 哎，你先说我合理吗？合理不合理？买油条。 不是， 菲菲，菲菲，来两根。 问题是，还梦里边叫出菲菲这个名字。 买个油条算不算很正经的事儿？早饭不吃， 那你怎么？那你干嘛非要找菲菲买油条呢？ 你听我说啊，梦里要喊出菲菲，还不如说在动物园看见星星了。 不是。这也不挨着，你给我讲讲这怎么挨着？ 因为豆芽里的东西不叫狒狒。 行，这马褂给你穿。 我问的是大白马怎么会调查完了？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他这个大白马不是用这蝈蝈换的吗？ 对， 淹死这蝈蝈不就等于淹死这大白马了吗？ 这么回事啊？这不活人受罪吗？这个，哎呀，这真是， 哎呀，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怎么说话呢？ 我这人说话他不是爱超劲儿吗？ 是你超劲儿了，我绕远了呢。 谢谢， 这 马褂，你先穿着，看慢点。

它是来自于挪威 进口的、 而且它的味道调配的非常好，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比如说酱香的，我们给大家30罐、豆豉的有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和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三环方庄桥到赵公口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分冲寺桥到双井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但山区道路湿滑，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2度到16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点酒吧。你这个周飞，我发现你也稍微胖了。 嗨呦，周飞你不知道，人家是艺人， 但是你眼睛小了， 这天一暖和了，吃得好喝得好， 膨胀 他们说内心我们是说外在， 演出一多是不是容易膨胀？ 演出一多，第一人家管饭， 坐过一回飞机我就膨胀了， 大盒饭人家管量， 然后那个、 管量凉了再吃， 然后夜宵是增加呀， 对对对， 吃完了喝酒，然后睡，然后睡完了起来又演出，又吃又喝， 不行啊， 没有行行行， 演出多怎么了？ 我就让你警惕点，你这工作你不能给我长得太胖。 哦好嘞， 哎这倒实话， 我们是实力， 不是偶像， 实力派的。 我现在是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我来讲我无所谓啊。 嗯，是是是，听你的，听你的，是应该瘦点，胖了不好，耽误事儿。 耽误什么事儿啊？ 耽误我在台上的舞姿。 他不是爱劲歌劲舞的吗？ 哦，明白了吗？ 就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嗨， 这是你的歌啊？我不知道你这歌确实，我是不是老点？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那当年唱的那真是火极了。 对， 冬天的时候唱的嘛。 对，萝卜丝也着了。 三把大火， 三昧真 火烧新野，火烧樊城，火烧博望，是吧？ 周飞拿一话筒，丑冷了一回头。 这我现在要是碰上雨神，我们俩在那杠上了。 火神雨神啊， 对， 哦哦， 不是一朝代人，主要是。 我的意思就是，那时候你瘦的时候，你跳这个就好看。 嗯，行，知道，我听你的，这说的对。 你看这都说的对 啊，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觉得胖有胖的好处。 嗨， 嗯，胖胖， 那是你姐妹来了。 谁说的？你看那个打球的明星奥尼尔胖不胖？ 那人活动灵活呀， 身高在那呢。 那也胖啊，那 奥尼尔的脚你比得了吗？ 啊， 哎， 两尺半，两尺半的脚， 我比他脚干什么事？ 你告诉 我，那你跟人比什么呢？ 我都跟他比味儿。 我那意思就是这个脚跟身高它得有一定的比例啊。 多谢谢。 你三七脚，然后你有四七的， 四七都不给。我 跟 你说吧， 跟你这个体重一样，可气吗？ 可气。 那站得多稳啊！ 太可气了。 那有些工作就不适合胖。 嗯， 什么工作呀、啊？ 模特不能胖吧？网红能胖吗？ 那好啊， 网红有胖的。 现在那种主播 啊，锥子、 蛇精， 你是说这？ 台前你多少得照顾点形象，是不是？ 对，只是你卖票。 当然了，有一项，这不能叫工作，就是这么一个分类吧。 嗯， 分类。 我呢，希望他们都胖点。小偷，为什么小偷呢？胖了以后他跑不动啊，他偷个包也好啊，是偷个鞋也好啊，根本就不用追， 就围 溜达的就把他赶上了。 这倒是。 我说这事儿是真有这么一事儿，福州嘛，有一个胖小偷， 嗯， 偷完东西以后呢。想从后门那边厕所那儿挤出去，结果夹在了这三合板和实体砖墙之间，前后动弹不得，左右动弹不得。 你就说动弹不得就完了。 嗯，借用银角大王的一句话，就是寸步难移了。 他怎么进去怎么退回来不行吗？ 嗯，这个你应该有感受吧？ 没有。 你看你打一个，你膨胀螺栓往墙上打一眼儿、 嗯， 塞进去一个东西，塞进去好塞。出来不好出，它是因为它身上有倒刺儿。 哦， 那么你爬进去的时候呢，你穿着衣服，它那个墙内壁上面 不定哪儿垮着， 哎，不定哪儿挂上了，所以你过去好过，回来就回不来了。 后来消防官兵都来救援了，拿着切割机把这三合板切了一份，用手拉开一口子，把这人一点一点往外移，移了二十分钟。 我觉得这就是墙显灵了。 应该改过自新了。 但作为一个胖子，我觉得咱们这儿最有发言权的还得说是大磊。 那当然了，我都说了，胖子有好多的这个好处。 人家虽然胖，但咱们说实话，不是歧视胖子、 嗯， 胖瘦都是人体的一个特点。 嗯， 这句话我听着还稍微顺耳点。 体貌特征， 啊，对，应该这么叫。 蠢萌蠢萌萌蠢萌蠢。 等会儿， 这个、蠢字， 你把萌就不要跟蠢搁一块儿， 也是一种可爱嘛。 嗯。 而且胖呢他有一定的优势，你比如说忽然间世纪大灾难，忽然间冰河世纪什么说这是侏罗纪卷土重来， 侏罗纪卷土重来 他有关系， 突然间天气骤降， 还得先死的是我。 胖子挺过了冰川纪、 嗯、 这就是人类的火种。 火种， 我们留一段火种， 留了一个火种， 我们好燎原去是吧。 真的就是有可能啊，这种大的这个比如行星彗星撞地球啊什么这些， 那我就照样没了。 不一定，不一定啊，有可能就是你们就 成，你们成活率高， 二斤的这个脂肪真把你们给救了， 就这么点好处。 但是你得想，他万一要是住了几天回来，住了、 哎、我能盼点实在的好处吗？我就怕这不切实际，要是彗星撞地球了， 实在 要是侏罗纪回来， 实在好处有啊，你第一个进电梯啊， 哎 啊，电梯超载了。 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嗯， 迎风张个嘴，又来胖三斤， 这不合辙。 人家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有说胖就胖的体型。 嗯，花6000办一健身年卡，总共减了2斤，吃顿肉夹馍胖了4斤。 可是你别忘了，这冰川季呀、啊， 你来不了了。我等不到那会儿，我先没了。 吃不饱。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像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我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一直大吃。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学生认领失误需缴10元，校方说这是奖励10斤不昧，咱们到快乐大学看看去。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哎， 怎么了？ 没什么， 使不上劲了。 你先往前走 啊！ 你先往前走。

你丢了有同学捡，我们要奖励拾金不昧。所以呢， 你奖励拾金不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谁捡的呀？ 是不是 谁 人 捡 的？谁丢 的 呀？ 哪同学我是不知道，您这有登记的叫什么名字我感谢的。 谁丢的呀？ 我丢的呀。 对， 谁捡的呀？ 不知道谁捡的，您到现在没告诉我谁捡的。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是不是 什么后果？ 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吧？ 手机都不知道了，谁捡的也不知道，也不知去哪了，什么后果？ 那就丢了吧。 丢了吧。 啊， 你现在找着了，省了多少钱？你不用再买手机，对不对？你买一个，再买一个同样的，多少钱？ 省了多少钱？现在我当时买，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多钱了。啊，好吧，好几千。 行，咱们就算吧。这个回收你1000块钱一个回收手机可以吗？ 我不卖行吗？ 老师就给你举例子，就说这现在就算值1000块钱， 嗯， 你再买一个去，你得花，对不对？ 那当然。 但现在白送过来了。 白送？ 你不得感谢人家吗？ 啊，感谢一个，你让我谁捡的，我谢谢他。 1000块钱现在就5块钱，你这个 我怎么听着不对，老师？ 哎， 你这做买卖的这是？ 你现在有5块钱， 我说徐老师、啊、 拿5块钱， 徐老师， 1000块钱少多少、 啊？你快回店里吧， 上995。 那你有什么犹豫的？ 有什么犹豫？关键这钱给干嘛？给谁了？ 对，拾金不昧的好同学啊！ 他叫什么呀？ 那你别管。 你干嘛要打听人家？ 我谢谢他不行吗？ 我们会替你谢谢他。 哎呦，我觉得老师 最好的感谢就是用 大喇叭。 明白了，这5元是灯广播用的。 刚才我们表演的虽然夸张，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学生在保卫处认领丢失的 iPhone， 居然要缴纳10元才能领走。学校说了，设立这么一个失物招领费，目的是鼓励校内拾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如果实在不想交，也会由学校代付。 有同学表示，他们丢的东西一般都是下课落在课堂上或者食堂里的，丢的比较多的一般是 U 盘、鼠标、手机、书本等等。保洁员会把这些丢的东西收集起来交到保卫处。那他们要到保卫处认领就要交钱吗？而且保卫处根据丢东西的贵重与否设置的价钱还不一样，起码要5元，贵的10元，最贵的20元。不少学生对保卫处设立失物招领费这一行为表示不理解。 90后租房不凑合，选择室友看星座，窗帘必须百叶窗。咱们到现场看一下。 您看这房怎么样？ 嗯， 这房可便宜。 怎么不是精装修啊？ 您原谅啊，这叫老旧，是老旧。 这种房住进去，住进去等着吃土啊？ 您就差直接说等死。 不是、啊、大爷，吃土不是。 谁是大爷？ 啊、哦，大哥，大哥。吃土，像我们90后的语言，吃土就是特别穷，没钱吃饭，只能吃土。 哦， 不是说您这儿土大。 哦，我以为是要埋呢，吃土。 您您您， 什么意思？您这房，您等会儿， 90后， 您等会儿， 我 吃的您九，您别老强调 九零后，我们90后， 您真是90后吗？ 对呀， 一般市的人没有玩命说的，您知道吗？ 这么碎叨。 您听我说， 你看我这90后，我就不这么碎的。 90后要真算的话，也20多了，20大几了， 怎么 岁数不小了？您别老挂嘴边上。再者说了，您这不是现在要求低吗？您这 94的， 我99的， 我没问您是哪年的。我想说的是，您刚跨出校门不久，经济收入又少，您又不是本地户口，是吧？ 哎呦，让你吓唬的，我都快方了， 方了， 方了， 哎。我还没见过你人疯了什么样，你放我瞧瞧。 大叔。 谁大叔？ 喂，大哥，大哥。 哎， 我们95左右的人啊，我方了，就 左右的人、 啊、表示慌了，慌张，就我方了，因为我好方，知道吧？ 哦，好方啊，好方同志，我跟你说啊， 哎呀，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好的那就贵呀、啊，能行吗？我那有好房，我有房源。我干这个的，我既然敢答应带你看房，我就有房源。 我知道你有房源 啊， 那您把几个好的 不是有房源，是有房源。 我知道你有房源， 哎， 您到给我们带几个像样的瞧瞧呀。 啊，行行行行行，这个背阴的这您不喜欢哈，老一点是吧？ 这房子都糊到地心了， 糊的地心，我指的。 不是， 您说这烧火？ 我们00后。 您要再提这，哎，你不90后吗？哎。 我们都说话就说你家爱豆，爱豆就是偶像。 哦哦，偶像叫爱豆。 爱豆， 我的偶像倒是爱过豆啊。 这是，哎呦，你在说什么呢？听不懂。 谁呀、 啊？你说的我也听不懂。行了，那看房吧。这房怎么样？ 你看新小区，是不是？周边的环境也好，出门就是地铁， 简直是实力打脸 啊！ 哎呦，999， 你说吧，我知道你叫我呢。 不是你要120是吗？999怎么着？您不舒服？ 不是99后， 怎么着？00， 吓我一跳，999， 99后，要不你来这个吧？ 我凑合住吧。 这房可贵 啊， 这个两居室一月得6000。我刚才给您介绍那便宜的3500，您不同意啊？ 不是这 位置也不错，还是那句话，紧挨着地铁，交通便利。 哎、你别老跟我说那个，我未必出门。 您不出门啊？您什么 工？打游戏。 这呀。 农药。 啊、哦，他是卖农药的，我不懂。哦、您那90后 知道吧？知道吧？ 我听不懂农药什么意思。 荣耀。 哦，荣耀、啊。 他玩的王者荣耀吗？ 哦。 我们网语都叫农药。 哦，我以为敌杀死什么的呢。 我是要合租的，因为这房价太高了。 94 啊， 你就住这间吧。 对，我说94同学， 我要一北房。 94同学，你就住在 没有平房啊，北房。 我这都得冲太阳啊，暖和。 哎，我不对啊，等会儿啊，这个 冲太阳6666。 这么大房号没有6666，这几层啊？这是？ 我跟你讲，6666指什么意思？就是说特棒，挺赞的。哎，99。 哦，那直接喊号码，只有。监狱才这样的吗？ 我呀、 不行，那您听我说，您要一会儿签合同得签名，能签号。 啊，我们俩并排吧。 哎、要不一块枪毙似的。 你怎么说话呢？ 这怎么并排了？ 紧着你要哪间？你要哪间？ 我这间吗？ 你要这间，那我要这间。 你西晒点。 啊，好嘞。 对了，我忘一事儿啊，99。 嗯啊。 你什么星座？ 我呀，我双鱼的呀。 你双鱼的？ 啊。 对。怎么了？ 你双鱼的？ 不是。 你怎么不早说呀？ 不是，我用得着早说吗？ 你怎么双鱼的呀？ 那我应该是什么呀？ 不是这，你听我说，我劝你，你听我说，他要是双鱼，这事其实也不赖他，这是他爸妈决定。 这个问题很严重。 双鱼很严重。 双鱼跟我不搭。 你什么座的呀？ 我火象的，白羊座。我跟你最不合了。我跟你说，我特别烦你那种，就怎么说，自我幻想、自我消极。哎呦，然后那个假浪漫、假情怀。 不是二位，你们是搞对象是怎么的？ 没有， 这天天在一块儿过着多别扭啊！ 大哥，我们是同居，租， 哦，吓我一跳。 我跟人家租房，星座必须合，星盘必须合，不完美的这种我不能将就。 不是您怎么还这么封建迷信呢？ 不是，这不是啊，这星座怎么是封建呢？你们古时候明朝有星座吗？清朝有星座？ 我也没赶上啊。 宋元明清后有星座吗？ 没有十二属呀。宋元明清后， 你又说六合六冲是不是？ 哎，您说这是封建了啊？啊，这星座。 你知道他双鱼什么问题吗？ 双鱼有什么问题？ 双鱼意志力特薄弱， 就是说他克制不住自己，跟你在一块儿会犯错。 我这半天都懒得说话。 最烦就这一点了。 哎，你也别烦了，我也不租这个。 你还特抑郁，经常缺乏自信，情绪化，感情用事。 不是您这批八字儿呢？ 我说啊，您啊，给我再找一套。 不，您不租了。 我们怎么可能跟他租一块儿呢？ 那您等会儿，您不是他不租了，那问你这个。 那我得找一合同呀。 你找一合同啊？ 还找一合的？ 我说我这星盘和您的各方面得对得上才行啊。 您是跟什么合呀？ 我白羊的呀，你猜。 您原谅我，这玩意儿不会猜。 那你得跟黑猪搁一块儿。 不是跟猴骑羊在住新房的吗？ 这你都不知道，白羊水瓶啊。对，你找一水瓶，我凑凑一块租。 那您看我这水瓶，您能凑凑吗？ 您多少后啊？ 我还没后呢。 你怎么叫没后呢？ 我这单身哪来的后啊？ 他绝后了，他 缺你的。 又一轮毕业季即将来临。90后啊，什么95后啊，成为了租赁市场的主角。相对于70后、80后，他们在租房时明显的露出了一股不将就、不凑合的气息。不仅对房子本身的舒适度啊、品质要求很高，个性化需求也很多。你比如这位小孙，没想到北京的房子那么小、那么贵。您说他出发之前都琢磨什么呢？ 他不看新闻， 来这就方了， 可桌子合适。 本来想租一居室的他，不得不选择合租。但即使合租，小孙也说了。我得租一间朝南的，有独立卫生间的，星座我们俩得合的，看起来有家的感觉的。 这比找对象还难呢。 别人就问了，为什么你这星座合还放在其中之一呢？小孙说了，哎，合租难免产生摩擦，需要一个互相容忍体谅的室友。那十二星座谁是你最佳室友啊？小孙想了想，处女座 不好找， 受不了，太干净，事儿多。 双子座